安玉前收钱办事，任小素的钱刚付，他就去二手市场买了一块黑板回来，放在了图书馆里面，连场地都有了。一开始，基于对任小素的认知，他还以为教课的过程可能会非常艰难，毕竟班长都是一个自学高一课程的选手，其他学生能好到哪里去？撑死了就比任小素强点吧。虽然之前看的书都是机械类的超纲书籍，但这在安玉前眼里就是没学会走就想跑的反面典型。结果到了实际教课的时候，安玉前忽然发现王宇池等人的基础相当好。虽然自己讲的是提高过的数学物理基础，可这也不是高中生能立刻理解的东西吧。但王宇池他们这些学生学习的时候非常游刃有余，这群学生不管哪一个抽出来，放到随便一个高中都是尖子生，都是有机会考进大学的那种啊。安玉前皱眉， 你们是想考大学吗？考大学又不用学这些东西。 王宇池回答道， 我们不考大学。 哦。 安玉前也不好多说什么，这些苗子不考大学实在是有点可惜了。可是这些学生既然不准备考大学，那为什么还要学这些东西呢？不过这跟安玉前也没什么关系，他只管教课收钱就行了。只是安玉前发现，王宇池等人每天下午来的时候都汗流浃背的，好像刚刚做完训练运动似的。他问道， 你们这是干嘛去了？ 练体能。 王宇池简短回答，这让安玉前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啊？你们还得练体能？是准备当兵呢？ 不当兵。 那你们练这个干嘛呀？ 安玉前都懵了。 你问这个干嘛？ 王宇池警惕起来。 班长让我们练，我们就练。 安玉前是个老师，所以王宇池对待传授他们知识的人还是得保持尊重。可如果安玉前老问一些与知识不相关的问题，他就要警惕一下了。安玉前琢磨着不对劲。 啊？他就是你们班长而已啊，你们这么听他的呀？ 任小素让他们学习，他们就学习；任小素让他们练体能，他们就练体能。怎么这么听话呢？要知道，安玉前曾经上学的时候也是班长啊，当时班里的学生，谁拿他当回事了？班长和班长之间的差距为何这么大呢？这些天以来，任小素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家，独来独往。不得不说，这种日子对他来说便是一种难得的平静了。任小素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如果没人跟踪他那就更好了。虽然有人说已经把家门口的便衣都撤走了，但是第三天的时候，任小素就发现每天他一出门就会有不同的人坠在他后面。这些人为了跟踪他，甚至还用了交叉监视的方法。当岔路出现的时候，最先跟踪他的人会与他走不同的方向，然后由下一个人接替上。这是手法相当专业的一批人，如果不是任小素在荒野上锻炼出敏锐的洞察力，恐怕还真发现不了对方。谁想跟踪他？为什么要跟踪他？任小素相信自己的一些身份并没有暴露，所以在很多人眼里，他应该就是个普通的流民而已啊。而且这事儿，杨小锦肯定是不知情的。如果是杨小锦安排的，他应该知道任小素如果真想跑，这群普通人根本追不上。对方就这么日复一日地跟着，任小素的骨骼裂缝渐渐开始闭合，甚至很多地方都不需要纳米机器人来起固定作用了。等身上的伤势彻底痊愈，他就可以分出一些时间去上格斗课程了。对于这个课程，他非常期待。安玉前之前看到任小素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除非换书，不然都是一动不动的。这一方面是任小素看书的时候确实很专心，另一方面则是任小素一动就会隐隐的疼，所以他是能不动就不动。此时任小素走在通向图书馆的路上，他并没有打算惊动盯梢的人。虽然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 但让对方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是最好的选择。曾经张景林给他说过一个小知识，那就是当你怀疑有人在跟踪你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看一眼手表。这个时候跟踪你的人也会下意识地看手表。但任小素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现在没有手表。杨氏的庄园里，杨玉安正拿着一份文件仔细阅读，他有些近视，所以看文件的时候会戴上眼镜。不过在外面的时候，他通常是不戴眼镜的，因为近视并不是特别严重，大概二三百度的样子。此时，外面有管家进来说道： 老爷，密蝶寺的人来了。 杨玉安想了想说道： 让他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名女子，年纪很轻，大概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不算特别漂亮，但很有气质。如果抛开她密蝶丝的身份走在街上，俨然就是一位风采夺人、有韵味的年轻女性。她恭敬地来到杨玉安书桌前。 老板，监视那小子好些天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每天就是两点一线，除了去图书馆就是回家，没有再去过别的地方了。 辛苦了，英雪，有没有跟丢过？ 没有，他很笨拙，甚至没发现我们在跟踪他。您知道的，我最擅长这个，我相信我的判断。 很好。 杨玉安说道，他心想，难道这真的只是个普通流民？任小素这个名字他听到过，是庆氏通缉的时候出现的，但后来庆氏很快就把他去掉了。庆氏内部的消息是确定任小素只是普通流民，所以才去掉的。他也问过陆远，结果陆远说没听说过这个人。杨玉安问陆远是不是杨小锦让他这么说的，结果陆远说不是。杨玉安皱着眉头，难道真的只是个普通流民吗？他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瞒着他什么，但他又没有证据。而且就现在看来，任小素好像真的只是个流民而已。杨玉安看向周莹雪说道： 调查之事不可放松，我觉得有些不对，一个普通流民怎么可能吸引到小姐？必要时你可去试探他一下。 任小素每日按部就班地来到图书馆，近些天他再来图书馆的时候便发现图书馆的大门已经开启了，而安玉前就靠在门口的椅子上呼呼大睡，一看就是昨天晚上又通宵打麻将去了。按说每天500块钱，这钱已经足够安玉前生活了，整个壁垒寻常居民一家三口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4000到5000，一个月15000应该过得非常滋润才对，而安玉前偏偏要拿这钱去打麻将。就算是任小素要承担这个学费，也得让王富贵偷偷去换少量的黄金才行，毕竟他们现在也没什么收入来源。好在他的黄金还多，想起这事儿，任小素就希望自己以后能再发现个遗迹什么的。不得不说，灾变前的人类文明里全是瑰宝呀。若是真像杨小锦说的那样，一个实验室的物品就能换到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那可真是喜从天降了。难怪庆诊之前要费那么大的劲去挖静山里那座实验室。烟会变质，酒会挥发，但封闭空间里保留下来的纸质文件却价值连城。当然也有人曾发现未挥发的酒，那是被精心处理过保存包装的，拿出去卖一样都能让人一夜暴富。任小素敲了敲安玉前面前的桌子： 吃早饭了吗？ 安玉前睡眼惺忪地看向任小素： 啊，没呢，这不等着你掏早饭钱吗？我早上路过包子铺，包子闻起来可香了。 任小素没好气地拍了10块钱在桌子上： 吃饭去吧，我帮你看着图书馆。 安玉前把10块钱揣进兜里。 老人呢？ 等等，为什么非要把钱用在打麻将这种事情上面呢？ 在他看来，安玉琴并不简单。一个能在短时间内便梳理出系统学习数学物理逻辑的人，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呢？那基础的东西看似很普通，但形成系统确实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本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我问你啊，不打麻将干嘛？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竟然还真的一时半会儿回答不上来。安玉前走出图书馆，摆摆手： 世界这么无聊，每天就打打麻将混吃等死不好吗？ 任小素笑了笑：也是啊。没过一会儿，安玉前便回来了，他给任小素还带了一兜包子。 尝尝吧，这家包子特别好吃。我看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也应该没吃过这家包子。我跟你说，这家包子铺的老板娘特别好看，人送外号包子西施。 任小素撇了撇嘴，他见过杨小锦摘下鸭舌帽后的样子，便觉得自己已经触碰到了人类对于美貌的定义。至于那个包子铺的老板娘，任小素也见过，绝对没有安玉前说的那么好看。也可能是当他走过时，包子西施脸上沾着葱花，让他内心里给下意识的打了低分。安玉前看了一眼任小素手里的书： 哎呦，这本叫大王饶命的小说我也看过，挺好看的。可惜灾变之后啊，只保存下来前两本，后面的都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随便看看。 你看的书挺杂呢。 安玉前回忆道： 每天上午看杂书，下午看课本。我印象里你看过经济类书籍，看过文史类书籍，看过科普类书籍，还看了地理类，连漫画你都看了。 安玉前忽然问道： 你到底要看什么？总得有个目的性吧。我把看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兴趣阅读，就是纯粹喜欢看书。第二类，厉害阅读，例如说想学做饭就看菜谱。第三类是功利类阅读，例如考学升学要看的课本一样，还有习题集。 那我这应该是兴趣阅读。 任小素笑了笑说道： 可你想在书里找什么呢？ 想找这个世界的模样。以前没什么机会看书，也没什么机会去系统的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有机会了就要珍惜。 哦，可你还有两类书没看。 哪两类？ 任小素愣了一下，就连他自己都没注意这些。 哲学类的书你不看？前天我见你拿过一本，但看了两页就放回去了。 任小素乐了，他没想到安玉前竟然还在仔细观察自己。 哼，只是不想看罢了。 哲学啊，多么有意思的书，你竟然不看？ 不想自寻烦恼而已。 这次轮到安玉前愣住了，他沉默半天才忽然笑道： 有点意思。哲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反思来理解这个世界，但那都是别人的理解，不看也罢。可你为什么不看政治类书籍呢？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比政治更加有趣。 行吧。 安玉前咂巴咂巴嘴， 忽然觉得咱俩应该有挺多共同语言的。 任小素再次认真地说道： 我不这样想。 就在安玉前要勃然大怒的时候，图书馆门口忽然传来声音： 你好，有人吗？我要进图书馆看书。 安玉前回头看去，便是眼睛一亮： 哎，来了来了。 只见门口站着一名风韵女子， 头发烫成大波浪的形状。隐约间，任小素还能看到对方垂到脸颊旁的耳坠，就像是隐秘的诱惑。对方踩着细细的高跟鞋，等待安玉前检查借阅证。安玉前说道： 哦，周银雪小姐是吧？ 嗯，是的。 好的，可以了。 安玉前照本宣科： 本图书馆书籍不可外借，如有损坏的话请及时联系我。希望你能珍惜这里的书本，毕竟很多书外面都找不到了。 谢谢。 安玉前的魂儿都要被勾走了。 有什么事情尽管喊我。 此时周莹雪慢慢走到任小素对面坐下，她看向任小素笑道： 你好啊。 任小素抬头： 阿姨好。 旁边的安玉前都急了，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月老给你千根钢筋，怕是你都能给掰折了吧。周莹雪听到任小素喊她阿姨，她就有点憋不住了。想她如今25岁，正值青春大好年纪，怎么就成阿姨了？当然，任小素也不是真觉得周莹雪年纪大，只是她在路边见过周莹雪。密蝶寺那边盯梢任小素的行动，自以为天衣无缝没被发现，甚至还觉得任小素很笨，一点都没有察觉他们的行动。但实际上是任小素纯粹是懒得搭理他们，想好好养伤。而且你要换点纳米战士过来盯梢也行啊，普通人都没有让任小素产生兴趣的价值。不过周莹雪也不是一般人，她笑道： 我年纪做你姐姐还差不多。你对这图书馆熟吗？ 不熟。 任小素摇了摇头。周莹雪顿了一下：你天天来这图书馆，这都快半个月了，还说自己不熟？ 啊，我想找一本叫做《时间概论》的书，你知道在哪放着吗？ 任小素抬头看了他一眼，自己都已经摆出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了，对方这是要硬聊啊。结果就在这时，宫殿说道： 任务，为求知者找到书籍的正确位置。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任务早不发晚不发，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而且任务还专门说明了必须是正确的位置，他还不能乱指。可他真不知道这本书在哪放着呀。任务不能不做，他看了周莹雪一眼试探道： 时间概论肯定就在这个图书馆里，要不你自己找找。 周莹雪愣了一下： 你怎么不说书在88壁垒里呢？我当然知道书就在这图书馆里了。 不过任小素不管那么多，反正他寻思着宫殿要求是正确位置，他说书就在这图书馆里也不能算错呀，是不是？ 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 任小素差点就想给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个鸡腿了，论钻任务的空子恐怕没人比得过他。安玉前见气氛尴尬，便赶紧就场找到了那本时间概论递给周莹雪。周莹雪是一肚子的火想发，却发不出来。这时图书馆外面又进来一堆人，正是王宇池等人。却见王宇池他们来到任小素所在的这张桌子，当他们看到周莹雪的时候愣了一下。这以往都是他们的桌子，因为要聚在这里自习，如果周莹雪在这坐着，他们中间就卡了个陌生人，感觉会非常别扭，说话都要很注意才行。不得不说，他们说话间确实经常涉及到一些秘密，毕竟知道的太多了，有意无意就会提到。而周莹雪知道这些人应该是想要和任小素坐在一起，但她始终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打算硬坐在这里不动。有人想要跟周莹雪说能不能换个位置，但被王宇池拦住了。 这图书馆是公共场合，咱也没理由打扰人家看书啊。 任小素收拾自己面前的书说道： 咱们换张桌子。 图书馆里的桌子很多，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场馆， 又不是就只有这一张桌子。于是一大群人奔向了另一张桌子，留下周莹雪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那里捧着书。而且周莹雪为了伪装成真正看书的人，不引起任小素的怀疑，硬生生坐在那里看了一下午的时间概论，也不知道有没有看进去。周莹雪有点气闷，追求他的人多不胜数，怎么他在一个少年面前一点诱惑力都没有？这小子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周莹雪再也没在任小素眼前晃悠过，连盯梢都不是那么频繁了，甚至有时候好几天才盯任小素一次。倒是安玉前这边讲课进度加快了许多，安玉前还感叹，从来没想过带学生竟是如此轻松的一件事情。以前他当导师带学生的时候，总感觉那些学生一个比一个笨。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意识到，安玉前曾经很可能是搞研究的，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变成了图书管理员。有空可以问问杨小姐，说不定杨小姐知道。学习的过程中，王宇池他们课间偶尔会画画设想中的外附式装甲图纸。现在他们对纳米机器人掌控的延迟已经缩小到了 0.2 秒以内，偶尔也会幻想以后自己穿上外附式装甲的样子，想想就激动啊。他们将手臂手掌的图纸设计出来时，安玉前无意中看到便笑了。 哼，原来你们是想设计这种东西啊，我告诉你们根本办不到。 任小素抬头看向安玉前， 为什么？ 多少人想设计这种所谓的机甲，幻想这种单兵作战利器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需要克服的难题太多了。 任小素饶有兴趣地问道， 都有哪些难点？ 首先动力你就解决不了，这世上哪有那么厉害的便携式能量，这种能量在世上有且只有一种，受控核聚变。 任小素愣了一下，杨小锦身处的组织就是最厌恶核能的暴徒，结果他给外附式装甲上装个受控核聚变装置，那是不是整个暴徒都来追杀自己了？ 还有别的能源吗？ 安玉前斩钉截铁地说道。 没有，起码已知的技术里没有。聚变的原材料是刀和穿，如果技术足够先进，那只有刀就可以，水中就有大量的刀，但现有受控核聚变的方案，例如托卡马克，这装置的体积如何缩小到人体可以负载，这是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装置的可见半径越大，能量约束性能就越好，想缩小也不是做不到，就是难。 安玉前笑盈盈地看向任小素他们， 就凭你们几个想做到这一点就跟做梦一样。 任小素皱眉，纳米机器人的能源也一直是他纠结的东西，毕竟光靠自己身上的生物能充电，那简直就是充电两小时使用两分钟，根本支撑不了高强度战斗啊。 还有其他无法克服的难点吗？ 还有就是你如何做到指挥全身装甲来听你指令，这程序得多复杂才能？ 这个倒是挺好解决。 吹什么牛逼呢？ 不过任小素没打算多说，现在不管杨氏还是李氏都没人拿纳米机器人当外附式装甲来用，主要是这样使用有点太奢侈了。对于任小素吹出的牛逼，安玉前表示非常不能接受。 哼，你知道可编程物质意味着什么吗？ 任小素看了一眼安玉前。 意味着什么？ 安玉前抬高了嗓门说道， 可编程物质是一种根据用户命令或者自主感应方式改变自身物理性质的中介态物质块， 任小素沉思了片刻， 说人话。 简而言之，你想造这种外附式装甲，那么它的构成部分起码要有变形和自我组成的能力吧？没有可编程物质，你就做不到灵活的自主组合和分离。 嗯，不用担心这个。 安玉前都快疯了。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不用担心？ 说实话，安玉贤说的这些事情，除了能源这块是任小素不能解决的，其他的他都可以解决。所谓可编程物质这种东西，纳米机器人已经能够做得更好了。任小素意识到，安玉贤曾经必然不是进行纳米机器人方面研究的专家，不然他不可能不知道纳米机器人现在取得的进展，而且他肯定也不是杨氏的核心人员。可安玉前是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的呢？虽然任小素的学问距离学术还很远，但他能感受到安玉前在面对科学时的执拗与骄傲。是什么让安玉前甘心在这里当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呢？接下来的日子，安玉前不再纠结所谓的能源与可编程物质，而是专心的教学与打麻将。任小素则怂恿着王宇池他们晚上回家做装甲设计，白天抽课间找安玉前解决技术难题。安玉前倒是愿意帮他们一一解决。在安玉前想来，自己帮助任小素把所有难题解决，等到对方碰到自己说的问题后，便会发现自己有多明智了。他觉得任小素现在不在乎可编程物质这种技术，完全是因为任小素水平不够，且没遇到这种技术瓶颈。毕竟一个高一水平的学生怎么可能理解自己的高瞻远瞩，怎么可能理解自己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想到这里，安玉前甚至想揪着任小素给他补课，让任小素早点能够理解自己有多么牛逼。一天，任小素准备拿起昨天的课本来自习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课本旁边还有一本笔记。印象之中，之前还没看到这玩意儿啊。任小素将笔记抽了出来，而里面则是有人精心整理出来的学习顺序与知识要点，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呀，肯定是安玉前。任小素转头好笑地看了安玉前一眼，难为这货还故作神秘呢。 这是你的笔记本吧？ 安玉前尴尬了一阵。 哦，我这是翻到以前的东西了，想着可能会有人用得着，你要用得着你就拿去吧，正好适合你看。高中的课程有些是刻意简化的，你要按部就班的学习会走一些重复的路，不如直接按照我当年学习的方法来。 谢谢，多少钱？ 说完，任小素就准备付钱了，结果安玉前勃然大怒。 我给你笔记不是为了钱。 说完，安玉前就气哄哄地去门口看门了。任小素笑盈盈地回到座位上。不得不说，经过安玉前的指点后，外附式装甲倒是越来越好看了。用安玉前的话说，科学是一个无比神秘的学科，当一个设计越接近合理，它就越会有一种独特的美感，那是真正可以征服心灵的美。等等，任小素忽然想到，自己不是刚得到一张基础级学习图谱吗？这玩意儿没法学习超凡能力，但学普通技能还是很好用的呀。原本他是想见到杨小锦再用的，但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自己何必舍近求远去学杨小锦呢？眼前不就有一个安玉前可以学吗？要知道，杨小锦的数学物理技能肯定没有安玉前这种专业做学术的人高啊。不是说杨小锦不聪明，而是术业有专攻，没必要非拿业余去跟专业比较。想到这里，任小素在脑海中说道， 使用技能图谱， 随机抽取目标技能，打麻将，大师级。宿主没有相应高级技能，只可学习至高级，是否学习？ 任小素骤然看向安玉前，明明是大师级的技能，为什么还会天天输钱？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难道是有人做局坑他，或者是对手出老千？安玉前发现任小素在看他。 看我干嘛？ 没事。 紧接着任小素在脑海中回应宫殿 学习。 如今任小素的伤势已然是好的差不多了，只要不剧烈运动就不会有什么大碍，走动起来甚至都不疼了。终于该去学习格斗了，也不知道杨小锦给他安排的格斗老师是谁。杨小锦给他说过地址，距离图书馆并不算远，等他觉得伤势好了之后可以自行过去，那里是个武馆。白天在图书馆，晚上去武馆，任小素的生活前所未有的充实。他按照杨小锦给他的地址找去，那武馆似乎在一个小巷子里，应该并不出名的样子。 南庚胡同，到了。 确实是条小胡同，任小素觉得有人在这胡同里开武馆，怕是要赔钱的吧，水电租金搞不好都赚不回来。结果到了武馆门口，任小素赫然发现里面的学生特别多，200多平的院子里竟是站着数十号学生，而门外则是站着好多家长，等着武馆下课后接孩子放学。抬头一看，赫然看到武馆门框与匾额是实木整体雕刻而成，看样子应该是有些年头了。木头表面因遭雨水侵蚀，所以有些白色的灰痕。只见匾额上写着陆家两个字。任小素寻思着，自己不会还认识这位馆主吧。他走进去对一名教练说道： 你好，我找一下馆主。 却见教练朝里面大喊： 阿洛，有人找。 陆远从里面走出来，他看到任小素便亲切地笑道： 哎，快进来吧，好久不见。 门外的家长们愣了一下，他们刚刚看到任小素的时候以为只是个普通的少年，却没想到会惊动陆远亲自出来迎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素看到陆家两个字的时候，就意识到杨小锦为他找的格斗老师是陆远了。之前在109壁垒的时候，陆远悠闲地走在乱象之中，还有杨小锦在高楼上为他保驾护航。那时候任小素还不知道，原来陆远就是杨氏的人。只不过任小素不太清楚陆远和杨小锦是什么关系。如今杨氏前线正发生着激烈的战争，虽然看样子是胜券已定，但问题在于陆远这样的财团已知超凡者为何没有前线效力。现阶段的超凡者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很难有什么作为，但有总比没有强啊，随行保护将领也很不错的。所以任小素在壁垒里看到陆远的瞬间就意识到，可能陆远跟杨小锦的关系要比陆远与杨氏财团的关系近一些。陆远领着任小素往后院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笑道： 不用拘谨，我以前是小锦他们家的管家，小锦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你叫我一声陆叔就好了。前些年呢，为杨氏效力，这次也是因为那份硬盘才能得以重获自由养老。 陆远也是明白人，既然杨小锦信任任小素，那他就开门见山地用一句话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陆叔好。罗兰也在壁垒里啊，你怎么没去揍他？他现在赖在我们那儿白吃白喝来着。 潜伏时要进入角色，潜伏之后要脱离角色，不然会深陷其类。我现在已经不是109壁垒的壁垒管理者了，以前的事情与我无关。 任小素寻思着，这心也太大了，难怪能悠闲地在这里养老，还开启了武馆。 小锦让我来跟您学习格斗，您看我平时什么时候来？ 小锦说你白天都泡在图书馆看书，晚上才有空，那你晚上来就行。哎，你以前学过吗？ 任小素想了想， 从没系统学习过，只是在荒野上求生时瞎琢磨。 那我就系统的教你，从发力技巧到实战技巧，然后 在训练你的反应速度和眼力。 任小素愣了一下， 不学拳法套路吗？外面的那些， 刚刚进门的时候，他看到好多小孩子在打拳路，打得一套套怪好看的。结果陆远笑道， 那些是小孩子学的东西，用来骗家长钱的。现在的家长啊，孩子稍微吃点苦就心疼的不行，怎么练拳呢？ 任小素心说，你还挺诚实的，说骗钱就骗钱。却听陆远说道， 发力技巧是要锻炼的，你要吃得了苦，在吃苦的过程中去掌握自己的身体。 所谓的发力技巧，就是当你挥拳的时候，不能只挥拳不动胯不动腰，那样的拳头没有力气。 实战技巧呢，就是实际杀伤的窍门，让你知道打人的时候自己该思考什么，以及别人可能在思考什么等等之类的，非常的复杂。 那反应速度和眼力是什么？ 反应速度，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反应速度经过训练后都会提高，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花板。 就是说每个人能达到的高度不一样。 嗯，对，比如说小锦吧，他想要开枪击杀一个高速运动的目标，而机会只有一瞬，那一瞬就是 0.06 秒的时间。你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上限，那你就有，出生的时候没有，那就真的练不出来，哪怕是超凡者也不行。 0.06 秒的时间吗？ 任小素诧异道，他还从未用小数点后两位数来计算过时间，原来杨小锦的反应速度这么恐怖吗？此时陆远所说的就是天赋论，当所有人同样努力的练习时，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例如大师级。可想要打破那层天花板，再进一步变成完美级，那就需要真正的天赋了，那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时候任小素想起自己唯一一个完美级技能气人来，忽然有点牙疼。 我能试试我的反应速度是多少吗？ 我们一步一步来，不要好高骛远。既然你以前没接受过训练，那就应该先雕琢自己的发力技巧。 好。 任小素没有去争辩什么，既然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那就要好好的学，不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就骄傲自满。两人来到后院，陆远指着院子中间掉下来的沙包说道， 全力打他，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哼。 任小素走到沙包面前，陆远便忽然见他微微屈膝，整个人浑然一体般的骤然发力，沙包应声破裂开来。陆远愣了半晌，这是给超凡者专门准备的沙包啊。但他惊讶的还不是任小素的力量，超凡者力量有高有低，任小素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并不算特别稀奇，只能算是力量很强，但无法让人惊讶。当然，这是任小素没有使用催成的时候。陆远惊讶的是，当任小素发力的那一刻，整个人肌肉仿佛浑然一体，毫无破绽。尤其是后腿微微屈膝这个动作很关键，很多人发力挥拳的时候用不用得上腿的力量，就看这里了。这真的没有训练过吗？而且他也能看出任小素没出全力，左手与手臂始终都处于半松弛状态，随时都能发力抬起。控制力量比施展全力更不容易。陆远忽然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尽全力？ 哦，习惯吧，在荒野上遇到的都是野兽，有时候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攻击套路，必须得防一手。 再试试踢腿，侧踢。 结果任小素的表现仍然让陆远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大概这也是一种天赋吧。陆远叹息道， 唉，看来你以前的日子也过得不轻松啊。 悠闲轻松的人生可练不出这种发力技巧来。任小素笑了笑， 唉，主要是怕死。 不用学发力技巧了，你的发力技巧不需要教了，我们从实战技巧开始学。 行。 陆远等了半天，他以为自己夸过任小素后，对方会再问他 能不能试试反应速度。结果任小素半个字也没提，竟是真的耐下心来要跟他慢慢学了。这不是天赋，而是一个人珍贵的品质。 肌肉切的这个动作要领在于，当对方失去平衡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握住对方脚踝，以此为基点来拿住对方的小腿，然后在腋窝处制造夹点发力，压迫其小腿。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向胫骨和腓骨施加数百斤的压力。胫骨是人体最结实的骨骼之一，但通过这个夹点，你就足以轻易掰断它们。 陆远说着便喊来一个教练来专门跟任小素对练。这种技巧非得实战不可，不然光看是感受不到要领的。那教练看面前的任小素瘦瘦的，好像也没什么力量，于是便笑道： 咱们点到为止。 他寻思着任小素可能又是杨家哪个子弟被家人送来了，不然怎么会让馆主亲自上来教学呢？所以这样的子弟还是不要伤了人家比较好，万一家长找上门来他就够呛了。陆远对任小素说道： 虽然是训练，但还是要让你明白，动作思路归动作思路，但你要不够快不够稳的话，那思路就只能是思路。 此时陆远对教练说道： 你尽全力，别让他锁住你。 好。 两人摆好动作后，陆远忽然说开始，那教练刚想回身反锁任小素，却发现他的腿已经被任小素硬生生锁住了。教练刚一愣，便感觉整个人都被掀在地上，然后整条腿都被任小素死死地锁在了怀里。不仅如此，任小素锁上之后下意识地就要腾出一只手来击打教练下肋，想要以此来直接解除对手的战斗能力。那一刻教练忽然浑身汗毛炸起，仿佛要经历非常可怕的事情似的。陆远赶紧大喊： 停停停。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教练都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差点就在鬼门关上走一遭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清楚，要是任小素那一拳打实了，恐怕教练整个人都废了，说不定还会导致内脏破裂死亡。教练懵懵地站起身了，却听陆远对任小素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怎么一出手就要人命呢？ 听到这里，教练背后的汗刷的就下来了。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其实我不会真下手，只是当时觉得如果是锁住敌人的话太软弱了。 你管有效解除对方反抗能力却不杀死的技巧叫做软弱？ 陆远面色古怪起来。 也不是，在荒野上遇到的敌人都是你死我活的，基本上不会有第三种情况，所以我感觉只掰断他一条腿的话不够，万一对方手里有枪忍痛给我一枪我就死了。 陆远沉默半晌，他从小生长在壁垒里，壁垒的文明告诉他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温和地解决矛盾，但任小素所在的荒野教会他的人生哲学是仁慈便等于软弱。一旁的教练忽然觉得自己身为教练竟然被这么个瘦弱的少年打得毫无还手能力，所以有点惭愧。 馆主，我…… 陆远笑着摆摆手： 没事，不是你的问题，我来陪他练吧，这样就不会有事了。正好你也在旁边看看，这就是超凡者的力量。 说着陆远便主动和任小素对练，毕竟普通人教练在任小素面前就跟玩具一样，根本就没有对练的资格。教练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这少年是超凡者呀，难怪自己不是对手，看来只能让馆主亲自出马了。十分钟过后，陆远使劲拍着地板： 松手松手松手，我认出来认出来认出来，疼疼疼疼疼疼。 一旁的教练目瞪口呆。陆远从地上爬起来后对任小素认真说道： 我们要学会控制力量。你记住啊，咱们现在只是要让你通过这些技巧来彻底了解人体关节弱点，不用使劲儿。 原本陆远以为自己同样身为超凡者，和任小素的力量相差不会太大，结果哪想到他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任小素。任小素点头， 好的，不使劲。 那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每天晚上记得过来，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小李，你把电话给他记一下。 等任小素走了以后，陆远忽然扶住腰， 来，扶我一下。啊， 馆主，这个少年什么人呢？ 陆远仔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任小素的身份。任小素夜晚回家路上，时间并不算太晚，街边的麻将声还在响着，八十八壁垒的人们好像并不是特别在意外面的战争似的，反正已经打赢了。路上还有工人刚刚下班，虽然壁垒规定每天最多只能工作八个小时，但他们也从来没有去监督过相关的工厂，所以很多壁垒人活的也并不是那么开心。这些壁垒人的生活圈子就像是一座城市，绝大部分人也没有出去过。任小素觉得这些人更像是高级流民，大家一样要为财团服务，一样终日忙碌，只是一个在荒野，一个在壁垒。以前任小素觉得壁垒应该是夜不闭户的，没有小偷的，大家可以相互信任的，但进入壁垒后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忽然间，任小素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一条小巷子里传了出来。 九条。 任小素往里走去，却发现安玉前正坐在一个小院里，和两个老太太一个老头打麻将，打得非常起劲。任小素都迷茫了，他原本以为安玉前应该是在赌场里被人坑了，所以大师级的麻将技能都赢不了，结果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却见那老头老太太竟然在桌子下面偷偷换牌，而安玉前仿佛什么都没看到一样，这也太蠢了吧。要是任小素打麻将的时候有人这么换牌，他能把桌子掀到对方脸上。安玉前看到任小素便愣了一下，他跟老头老太太说道， 哎，你们先等等我，我朋友来找我了。 说着安玉前起身来到任小素面前。 你怎么来了？ 你那大嗓门，隔着两条街我都能听到你喊九条。 如果不是安玉前的嗓门，任小素肯定找不到这里，正是安玉前的声音把他吸引来的。 我声音这么大吗？ 安玉前愣了一下，紧接着他看了一眼天色。 你这是要回家？ 嗯。 任小素往院子里看了一眼，老头老太太们还挺开心的，他好奇问安玉前， 就是他们赢了你的钱？ 对啊。 他们偷偷换牌这事儿你知道吗？ 这时候安玉前沉默了，他拉着任小素往巷子外面走去。任小素忽然明白了， 你是在故意输钱给他们。 是的。 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还涉及到安玉前为何如此颓唐地活着。要知道任小素问过宫殿安玉前的数学和物理是什么等级，结果宫殿说都是大师级。原本任小素以为会是完美级，但宫殿说科学学科没有完美等级，所有人都只是大师。这种说法任小素也能理解，毕竟人类对科学还在探索之中，根本没法达到所谓的完美等级。而一个数学物理的大师竟然沦落到看守图书馆，这要说其中没点故事，任小素是肯定不相信的。 他们是你什么人？ 是我以前两位好朋友的家人，那两人也是我带的学生。一次实验中我们实验室出了事故，因为我的疏漏造成了爆燃事件，他们两个作为我的助手全都死在那次实验里了。 什么实验？核实验？ 要真是这种级别的事故， 恐怕你都看不到88壁垒了。 哦，任小素之前还以为安雨前从事的是这方面工作呢。 那之后呢？ 然后我就被辞退了，丢了工作，连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临走前还把家里养的乌龟都带走了。 所以你就消沉了？ 任小素不太理解。 不然呢？要是你会怎么办？ 任小素沉思。 起码把乌龟分了吧，酒可以各带各的。 这不是正伤感的吗？怎么忽然就说起分乌龟的事了？他不知道，对于任小素他们这样的流民来说，哪怕亲人去世了，日子也要照常过，谁有空多愁善感？任小素在集镇上见了太多的人，前一天家人去世，第二天就得去工厂继续干活了。两个人沿着长街向前走去，路灯昏黄，安玉前的身影显得格外萧索。 那你故意输给他们钱，是为了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吧？ 对的，我自己倒无所谓，怎么着都能活下去。可他们不一样，没了孩子就没人养了。 行吧，你还挺讲义气的。 他们毕竟因我而死。 嗯，明早见。 任小素挥挥手，便跟安玉前分别了。对于安玉前的悲伤，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应该尊重。安玉前忽然喊住任小素问道： 哎，你为什么要学知识？ 任小素在黑夜里的长街上回头说道： 我回答过这个问题。 但你知道科学的尽头是什么吗？ 不知道。 任小素摇摇头： 没有尽头，这才让人绝望。 这有什么好绝望的？ 任小素不解。安玉前这时已经不像是在跟任小素说话了，而是在自言自语： 曾有生物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长达 1.65 亿年之久，而我们人类种族的延续也才300多万年而已，所以不用考虑什么天灾与突变。你我有生之年也许都见不到真正的天灾末日，能够毁灭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 任小素忽然有些茫然，他不知道安玉前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个，也不知道安玉前忽然发了个什么神经。他问安玉前： 那你觉得人类会用什么毁灭自己？ 科学。 这两个字在夜晚异常突兀，像是一种长路尽头必将到来的宿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